tricky 的 e do 啊， 咦， 发成 trick one， 是觉得好像说错了点啥？ 其实这个很常见，就是经常会就结尾的 e 就丢了，变弱了，哦，嗯。 但是你学习的时候你不能丢哈， 嗯，大家要注意。 猫小咪，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Actually, that's pretty good. 你的这个 tricky one, 这个 one 别加重音，别太突出。OK, tricky one 就 OK 了。 Lenny, isn't it amazing? 不错，可是你要控制力度。Isn't it? 这个 it 太用力了。OK, 英文的发音一般都是比较就放松的。Isn't it? Isn't it? OK, 别 isn't it? 好吧，哈，刘辉。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不错，可是你的 yeah 别加儿化音， was a the 也别加儿化音，刚刚都有一点卷舌了。 小牛，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That 的特省略， that was a that. 好，再来一位是 warmer.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嗯，这个不错，这个 may 的双元音滑动需要再滑的饱满一点， may, OK. 来，老同学，水流云聚在。 Isn't it amazing？ 这个说的非常好。 老同学嘛，yeah. 出场了啊 ，Sivani。 Oh, Drake, you were so talented. OK, you were 的这个有一点 what 的音了 ，you were、嗯、这个 what 不要 ，OK,、嗯、you were 就直接划过去。 小双。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That was 带了儿化音了 ，was。 嗯， 齐。Isn't it amazing? Perfect. 老同学， 嗯， 终于是有进步。春 ，Is it amazing？ 丢了音节，你发的是 Is it？ 应该是 Isn't it？ 嗯 ，Bobo，Isn't it amazing？ 完美。 看、嗯，老同学， 老同学不应。 Oh, Drake, you're so talented. You were， 你发成 Yeah， OK， 所以这个呜读要读嘴 ，OK。 Tippy， 你这咋回事啊？哈 ，Tippy， 这发挥失常啊！ 对啊， 我们已经对你严格要求。ID， isn't it amazing？ 完美。为什么你们老同学不应该发这个简单的这个吧？ 对啊，老同学，这个你们，但没事儿。 可能上周的句子都比较短吧。 对，对你们来说不容，就很容易了， 太简单了。 Lily， 北京。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不错，这个 devil 的 v 在震动的稍微清楚一点。 陈、嗯、 ，Isn't it amazing？ 这个 a 的音舌根再高半毫米，就差一点点。 半毫米。 哎呀 ，half a centimeter higher。 丢丢。 也一点点。 Magni、嗯。 Here we say devil may care。 sit 结尾的干脆的停顿要顶舌尖，你刚刚发的是一个自然停。say。 克里斯 Brian。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嗯，挺好的。你的 one 的开头有一点鼻音了 ，one， 嗯，这个不要 ，OK， 就只是口腔的音。哇， 好，但是也很好啊，嗯、是不是？ 非常好，对、嗯，非常好。 漫天飞雪 ，Isn't it amazing？ 啊，太好了，没有啥可说的。 Woof，woof， 可说。 哎呀，我 I can't say anything 心。 Isn't it amazing？ Isn't it？ 这三个 a 的音舌根都太高了，都发成了 e。Isn't it 这样？ 陈小涛 ，Isn't it amazing？ 一样的问题，一样的。 I Shara， Devil may care。 嗯，再听一次可以吗？ 哎 ，Devil may care。 OK，Devil、okay, 你发成 vil， 你再看它字的拼写发音，这个不好，你最好是看那个音标，不是 vil， 是 vol。OK， 你这个词没读对 啊 啊 对， 是词本身没有读对， 对 是 devil。 Devil， 对，是这个词、 嗯， 魔鬼。 嗯，哦，对，对，恶 魔鬼 是吗？ 嗯，嘟嘟。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OK， 嘟嘟同学 ，sit 结尾呢，你停的还挺干脆的，可是这不是靠舌头的动作，我可以听出哪一个停顿，然后你最好是用舌头的。OK， 这个 sit 挺干脆的停顿，一定要动舌尖。OK。 Sit， 嗯 ，sit， sit， 对，别用别的方式，我能听出来的，然后老外一般老外都能听出来，就有一点怪怪的 ，OK， 嗯，所以最好呢就是练好这个舌头功， 嗯，快乐山宝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挺好的，这个 tricky one 这一段就是有一点 tricky， 有一点就是头重脚轻了 ，trick 这样放松 tricky， 嗯 ，OK， 大少 ，Is it amazing？ Isn't it 你发成 isn't it isn't it, 丢了一个音节，好像是 net 音节， is it a, 对， 山 是不是 is it a, 好，山下蓝，哎，等等等等，这是上周的了哈，他这周没、oh. 没发啊，来 QQ 糖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OK, 不错，这个 tricky one, 这段放松不要 tricky one, 刚刚有一点还是有一点就是暴力了这个音节。 嗯，完了还有刚才咱们问这个提问的那位 Lucy 同学。 Yay! Oh, Drake, you are so talented. 这个不错，这个 your 的这个稍微连贯一点 your,your,OK,、okay, 有一个 your 直接划到耳 ,OK, 别发一个 what,your,your, 这样。 我们一般上课的时候纠音都会保证新同学哈、 yeah. 但是老同学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嗯、 一鸣就鸣的完美， 嗯嗯嗯 ,yeah, 你看后面的这些老同学大家都听到了 ,yeah, 他们练了多久，他们从2015年的时候听老友记的第一册 ,yeah, 开始听完了第二册，你看人现在这水平杠杠地撒撒地哇哇地咔咔地、 yeah. 都是我的功劳， 对 耶、yeah. 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啊、mm-hmm. 下来继续练，咱们下周再见，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华晨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回顾本周学习的一些冬奥英语词汇，并且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首先来看第一个词，叫做 debut， D-E-B-U-T， debut 的意思是首次登场，首次出现，通常它会有这样一个词组出现， make somebody'sDebut, make one's debut 就是某人某物首次出现。 The sport of wheelchair curling made its Paralympic debut at these games. 轮椅冰壶这项运动首次在残奥会中出现。 It will be my debut at the championship rally. 这将是我在拉力锦标赛中的首次亮相。Debut 作为首次出现的意思，除了可以作为名词，而且还可以作为动词和形容词。作为动词的时候就是初次表演、初次登台的意思，而作为形容词的时候就是首场的、首次的，比如说 his debut album， 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好，希望您能够记住这个单词，并且在描述冬奥会项目时也可以用到这个单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词啊，这是一个组织机构，叫做 Paralympic Committee。在本周的冬奥英语节目中，我们经常听到这个组织叫做 Paralympic Committee， 它的意思是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 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 就指的是国际残疾人奥组委。1994年的冬季残奥会是第一次由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组织举办的。 The 1994 Winter Games were the first Paralympic Games 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 or IPC. IPC 就是 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 的缩写。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